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移民台湾 GBS 呢集，依有我杰拉德啦，仲有另外两位神秘嘉宾啊，上集同大家倾过偈噶啦，就系、是、林生同埋林太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继续系我哋。 系啦，咁啊，好高兴又嚟做特别来宾啦。咁啊，上集讲到即系两年前嚟过啦，跟住就 set 我啦，咁啊，跟住又即系起码做生意都唔使烦啦，咁啊轻松松啊。咁其实啱啱嚟到咧。有冇咩你哋觉得作为一个香港人移民嚟到，你会觉得系比较困难啲，或者有啲遇到啲咩麻烦啊？即系你会唔会有啲咁嘅感觉啊？定话一嚟到又好过瘾啊？诶，已经好适应啦。 咁我讲先啦，嚟到呢度咧就唔会有咩麻烦嘅，而系咧真系生活节奏咧要自己 turn 翻啦。喺香港咧就好赶嘅，行路都快过人嘅。咁你變咗一種習慣，樣嘢都要快，要效率。成日都香港話要效率，一定要快。但嚟到呢度咧，因為呢度嘅生活節奏真係慢咗，樣樣嘢都係叫呢度慢活啊嘛。 嗯。 咁就唔好用香港啲咁快嘅節奏感嚟呢度生活，係自己同自己過唔去嘅啫。譬如我講個實例啦，我自己一個好深刻嘅印象。在香港我都有去超級市場買嘢嘅，咁咧就好衝嘅，衝入去揀完嘢攞嘢之後就衝出去俾錢噶啦。 即係香港係咁啊？ 係啦，香港啲超級市場咧有啲都好大間嘅，佢啲 cashier 即係收銀嘅地方咧就有十幾條嘅，哇！大家都見到邊條開咧就衝埋過去噶啦，咁同埋俾錢嗰時係要快啊，掘住人嘅。即系你快啲，即系希望前面嘅人咧就快啲俾埋钱收埋钱，跟住咧就到我俾完钱走人。但系呢度咧就完全唔系嘅，你都有唔可以太快嘅。你快咧你又快唔到啊！一去到排到嘅地方，你见到得两三个人，啊谂住好快脆可以俾埋钱啦。但系咧排好耐咧，点解我就唔喐嘅咧？原来咧就俾钱嗰个一味喺度问一啲问题，我呢样嘢点样用啊？或者你有啲咩特别？特別嘅優惠啊，或者點樣泊車係點樣俾錢啊？咁但係 cashier 嗰個姐姐哥哥咧都好有耐性咁啊，每一個問題都會答嘅。有時一個問題咧就會答兩個答案嘅，即係假設性嘅問題都會答埋俾佢，咁變咗個時間就長咗嘅。你原本預計係五分鐘之內可以俾埋錢走，原來你一企企三個字，一啲都唔出奇嘅。 嗯， 咁所以咧就唔好諗住呢個係好唔尋常嘅現象，即係好唔正常。呢啲係好正常嘅。你快冇用嘅，呢度咧就唔會同你快啊。你掘人都冇用嘅。呢度啲台中或者台灣嗰啲市民咧，佢唔覺得呢個排隊咧係一個問題嚟嘅，慢慢嚟咯。 同埋我發現一個現象咧，我成日話香港有隻叫港式打尖法。即係話，譬如頭先你話十幾條拉咧，如果你四人同行咧，就四個人兵分四路。 冇錯。 喂，嗰啲都都啦，咁啊。 係啦，係啦。 但係台灣人唔興嘅喎。 台灣。 佢四個人就都係排埋一條隊嘅，佢唔會分開嘅。 都會，就算係開多條拉咧，啲人咧都會好禮讓。 咁咪必要即刻衝過去啦。 嗱，你先啦，就唔係話自己衝埋去嘅。咁我覺得呢啲咧就會自己調節翻啦。咁既然就嚟咗台灣，咁適合翻台灣嘅生活咯。就唔好用香港人嘅嗰種趕頭趕命嘅嗰種生活法嚟呢度去行呢一條路。就算你買咗，好快脆買咗，翻到去都係得坐嘅啫。咁啊，冇需要啊，嚟到就慢活咯。 又唔使咁趕，慢慢行。 又唔需要咁趕咯，嚇。 咁啊，阿林生咧，林生你揸車同冇揸車之前有咩分別啊？就方便咗啦。咁但係揸車喺馬路上面有冇咩？因為台灣馬路比較。我觉得比较差嘅一样嘢啦，咁你都适唔适应啊？你喺香港揸车同喺台湾揸车有冇咩分别啊？ 香港系少好多电单车，台湾系好多，同埋系佢哋系唔睇人，乜都唔理噶，自己想点行就点行噶， 随心所用嘛。我成日讲嗰句，咁你适唔适应啊？ 最开头系唔适应嘅，咁依家咁耐就适应咗啦。 就同佢斗抢啊！ 咁我唔使同佢斗抢，咁你自己揸翻自己平时咁样，你都系安全至上得啦。 嗯，即系无谓同佢哋咩啦 吓？无谓同佢哋争啦， 虽然你我揸住嘅系四个碌，佢哋两个碌，我系一定赢硬。咁但系都无谓揾呢啲咁嘅嘢嚟搞啦，安全啲好。 诶 ，high high 佢哋都麻烦噶嘛，因为佢 边个撞到边个， 两个碌一 high 佢就 瞓低噶啦，佢 一定出事噶嘛。 系咯， 所以咪自己安全啲，望多啲睇啲路面情况咯。 不过嚟台湾咧，真系过马路要好小心。就算你是过十字路口有红绿灯一样要小心，同香港的交通规则是有少少是完全不同的，我觉得。即是不是左太右太的问题，是那个理念都有少少不同。我现在过马路都怕的。 嗯。我现在都怕，我住了几十年都怕。 那我正常。那即是我正常。 过马路是很危险的一件事。 是啊是啊。我来到了最到现在都未习惯就是过马路。 嗯。 行街，因为没什么行人道。好彩我们住那里呢都算是叫做有行人路。 啲新啲嘅區域咯，啲舊區就真係冇乜行人路咯。 係啊，啲 新區 OK 嘅。 行人路啊，啲騎樓底咧，全部俾曬啲機車泊曬嘅。咁、 啊、 你行路咧，真係要就翻啲車行嘅，唔係車就人，係人就車 嘅。係、嗯、啊， 安全啲。 好奇怪咯，台灣人自己係行路又好，揸車都好，都係自己大曬咯。有行人路唔行又中意行馬路，行馬路又唔理啲車。好奇怪， 啲人就行晒马路嘛，啲机车行晒行人路嘛， 系 咪咁啊？ 机车霸晒啲行人路， 揸埋入街市都有噶， 系 系啊， 好多啲入街市架架机车好多啊。 佢哋基本上系唔系用脚行，用两个辘行， 系啊，呢个 揸机车咯， 几特色嘅，系好多香港人成日话好惊地震，我见到你哋初期都。都有冇啲咩反應啊？你哋 有噶，我而家直接到而家咧，都係個心會跳快啲嘅。一開始咧，好似舊年咁啊，花蓮嗰邊大地震，咁、 嗯、 都影響到台中呢邊嘅。我每一晚差唔多九十點鐘，我覺得地震嚟噶啦，我就會好緊張。 啊，嗰幾晚係連續。差唔多时间系余震噶嘛，好 多 日噶嘛， 我 有印象。 系日日都系嘅，咁我差唔多个时间咧，我就会坐喺梳化度咧，好紧张嘅，因为始终系唔惯啊。嗰、那个住喺间屋嗰度咧，嗰啲家私都会发出啲声嘅，其实就好细吓，就系好细嘅震啫，就大概一匹到啦。但系你唔惯就唔惯噶啦嘛，冇得呃人噶嘛呢样嘢，你见到。挂住条毛巾，毛巾喺度摇嘅，咁即系间屋喺度摇噶啦， 系咪好玩？ 好玩啊，紧张咯，唔敢讲好玩嘅，呢个都系特别啲咯。但系苏花收尾企喺度，可能个即系嗰种习惯咧，会影响到自己嗰个平衡。企喺度觉得有啲摇嘅，而家咧都有，前几日都有地震。 嗯， 就冇咁夸张，即系冇咁惊得咁夸张咯。 都应该都习惯啦。其实台湾地震即伤亡人数其实真系好低嘅。 都系嘅，睇新闻 相对其他地方系低噶啦。 相对交通意外都低嘅，交通意外 交通意外先犀利 多啊！ 全世界第一啦、啊。 马路先最得人惊， 冇错，地震即系呢啲自然现象避唔到噶啦，我都选择咗呢度咧，你就要接受啦。如果唔系，都唔会选择呢样呢一个地方。 咁、其实都嗰句啦，咩过世唔使病嘅，咁你香港早嗰个礼拜咪个 van 仔咁无人驾驶咁都死几个啦，咁即系好多啲冇边遇得埋嘅啲嘢。 咁啊系， 即系啲嘢即系唔使惊咁多咯。咁你覺得有啲咩可以同譬如一仲諗緊呢移民嘅人啊，咁其實你都好後生喎，講堅即係你咁早就諗住退休，就好多人仲諗住我搵多幾年錢先啦、啊、咁、我知道你年齡㗎喎、啊、即係後生㗎喎，咁就譬如有冇話我仲聽到好多人講話搵多幾年錢先啦、啊、或者遲啲先啦、啊、咁嗰啲，你又覺得點睇 呢？咁呢個其實應該係我觉得过气噶啦，对我嚟讲， 如果我真的想找多几年钱的话呢，我当时在一间很大间公司那里做嘢嘅，咁其实都唔太差啦，唔系做高级嘅，我觉得都唔太差啊，喺香港都生活都好舒服。喺我间公司真系好劲嘅，即系系啦， 好劲， 排列前几名嘅。咁但系我都决意嗰阵时都未决定嚟台湾嘅，未移民嘅，我都已经系好坚决咁辞咗份工噶啦，辞咗工，有手有脚，有理想，做得嘢嘅。唔会饿死嘅，讲真。咁但系做咗两年之后，出咗嚟做咗两年之后，都系发觉个环境所逼咧，都系需要舒展下自己咯。 嗯， 所以就离开咗香港。咁好多而家香港人都发觉呢几年咧，尤其是呢一年咧，就多咗啲香港人查询点样移民台湾嘅。咁佢哋我谂都系想转换下环境啦。即系唔想好似而家咁啊咁辛苦，即系生活啊，生活得咁辛苦，生存得咁辛苦。而家系咪咁讲啊？香港唔系生活，系生存啊。 系啊，啲人咁讲啊。 生存系得嘅，咁但系会辛苦咯。咁点解要即系几廿年一世人几廿年命？点解要咁辛苦咧？点解唔俾自己享受下咧？咁应该可以考虑下。考虑嗰阵时咧，就我觉得你考虑十年同埋考虑一年嘅结果系一样嘅。咁有句说话啫，早买早享受，即系早走早享受。 嗯，哦，嗰句说话讲买嘢啫，迟买咩享折扣啊嘛。 系早走都系早享受，咁迟走可能 都唔知走唔走到， 亦都唔知走唔走到噶，系咯。 系咯。 而家600万已经贵咗啦，之前系500万， 仲系存款添，唔使做嗰个事真系唔使做啊。 系啦，咁而家已经贵咗噶咯，咁迟啲，我相信。会有个通胀嘅，都一样会贵嘅。 咁同埋会唔会因为其他问题啊、政治上啊，或者会唔会收紧政策嗰啲，我哋唔知啊。但系 呢个唔知啦、啊。 将来嘅冇人知道。咁、啊、你话你谂搵多几年钱，咁你搵多几多钱呢？我成日都觉得咁 系咯，搵得到亦都使得去啊。讲真，而家喺香港搵到100万、800万，你都需要相对使翻咁多钱咯。系咪？你揾翻10000嘅人，你使10000；你揾10000嘅，系咪都系使10000咧？我唔信啦、啊。 嗯。不过我啊觉得咁多年以嚟，我觉得台湾人揾钱多过香港咯。虽然数字上好似香港多，其实我唔记得我冇讲过嘅，我系11年前翻嚟噶嘛，呢个大家都知啦。咁、之前几年咧，其实我一直揾钱咧，我讲金额啊，我一直高过老温噶。一直高过我十几年前，我一直高过佢。但系咧，我 你只喺香港啊？ 系啊，我喺香港搵钱嘅时候，佢喺台湾搵钱嘛，我一直高过佢噶啲金额啫。但我睇完佢一次，即系十几年前啦，我翻嚟一次台湾之后，睇发觉佢嘅生活，哇咁鬼正嘅，我先发觉原来我搵钱多过佢系一个假象， 使晒啊嘛， 原来佢先搵钱多过我啊，咁我话决心耍，咁啊最后耍一年前翻嚟啦，咁。即系之后俾创咗又今时今日咁嘅少少成绩啦咁咯，但系如果当年唔系行呢一步，今时今日我都唔会坐喺度同大家讲呢啲嘢啦。 咁啊喺 好多嘢唔知噶。 如果以住嚟讲咧，喺香港我讲租楼啦，市区租一层楼500几尺，我相信都要2万-5万以上啩。 我呢啲我咁香港啲听众都仲熟过我哋啦。 系咯，万即系围到呢一度几多钱啊？6万蚊台币。咁但係500尺喺呢一度呢就其实都几难搵到㗎，咁细个 嘅单 位。起码呢即係我諗係实用面积啊都要去到600尺左緊啦。咁你叫呢应该係叫到差唔多700尺。即係当600尺咁计啦。咁、但係佢都係2万蚊台币到。 嗯。 仲有埋车位。仲係一个比较新正嘅社区喎。唔係旧社区喎。咁呢一方面咧，已經係爭好遠啦！你有住嘅地方咁寬敞，個人都舒適啲。 係啦，所以我咪話十幾年前我翻嚟睇，見到老温嗰間屋，哇，成千幾尺，跟住我仲以為我揾錢多過佢，原來佢仲揾錢多過我。佢有車有成，我香港乜都冇，即係先我先發覺原來，我以為自己喺香港好似好巴閉咁啊，當年，然後先知原來好戇居嘅。我十幾年前已經發現呢樣嘢㗎啦。咁你哋今时今日仲听紧我哋讲紧呢段影片，仲谂紧以为香港好好搵钱嘅时候，再谂下咯。 係啊，你揾得多都使得多嘅。 係啊。 咁但係台中如果係台灣咧揾錢咧，一定係冇香港咁多。 數字上。 數字上，但係咧你會可以有選擇去用一啲消費平啲嘅嘢，而香港而家係我覺得係冇乜選擇，樣樣嘢都係貴咯，想平都冇。 同埋有時發哥，你譬如我哋中意去日本玩啊，咁好多香港朋友即係成日都話哇好貴啊乜乜乜，即係佢會覺得。但我會覺得，誒、欸，我預咗嚿錢去玩，我覺得好 OK 喎。咁我又覺得，即係成日總結翻嚟就話，我又唔覺得我哋喺台灣揾錢少得過香港咯。其實，即係講呢句， 啲台灣人去日本買嘢咧都好瘋狂 啊。係啊， 都唔會計較或者係唔計添啊。見到咩立咩，香港好多時都係問狼啊， 仲左計右計啊， 左計右計啊。哎呦，咩價錢啊？誒、哎，香港平啲，呢度平啲啊。但係台灣人咧呢度都有買啲日本嘢嘅，有時都會平嘅。嗯，不過佢哋都唔會諗咯，想買咪買。 係啊，所以都係嗰句啦。有陣時唔好諗咁多啦，有好多嘢將來你係冇人知嘅，你唔係先知嘛。你肯定你喺香港過多十年之後，你肯定生活好過你嚟咗台灣，冇人知。亦都唔代表嚟咗台灣一定好過香港，冇人知噶嘛啲嘢。 呢個隨心啦，你想嚟就嚟啦，你唔想嚟十年之後先至諗啦。而家諗無謂咯，我覺得。 係咯，即係。我哋意思就系 谂十年之后要嚟，我觉得好无谓嘅。 嗯， 你要谂就系想而家嚟嘅。 都系啲一年两年好嚟啦，如果想走就 冇错， 唔好谂太多咯。 系啦，唔好谂太远。 即系啲过来人嘅谂法啦。咁啊，今集笑场啊，差唔多啦。其实同阿林生睇都仲好多嘢可以倾嘅。咁啊，搵日又再搵你哋倾下偈咯，睇下 再倾过啊。 佢到时住咗一两年之后又点啊？因为而家先叫一年多啲啊，咁啊，譬如住咗两三年之后点？我一年后又搵佢嚟倾下偈啊，咁睇下有咩感想咁啦。 睇到时有咩变化，或者有咩好嘢就介绍俾大家。 系咯，应该好多地方好多好嘢介绍俾大家啦。 系。 好啦，今日节啊差唔多啦，下次再见， 拜拜。Bye bye bye bye